七律，贺郭沫若同志。1961年11月17日，一从大地起风雷，便有惊声白骨堆。僧是愚蒙犹可训，妖为鬼欲必成灾。金猴奋起千军棒，欲与澄清万里哀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物又重来。